看着你的脸躺在我枕边，是你令时光蔓延，你折射了光线，擦亮我眼边，午后阳光仿佛给你加冕，不管身边多改变，只顾这一誓言，一声不发在你身边，不许你注定一人，永远共你去抱紧，一生中百样可能，爱上你是种缘分，简单的一吻，手心的抖震，示意我再不必孤单，寄生，只想会有日可能与你共成的。 翻翻咩啊？趕住咩啊？ 快啲翻屋企！ 好啦，翻屋企啊，翻屋企啊！唉，分享夕陽啦！唉， 快啲啦！你冇食飯啊？ 怕看著你走遠，歲月實太淺。若有日迷失歸家，方向不變。不管天開始積雪，這世界再決絕，都想跟你渡過辛酸。不許你注定一人，永遠共你去抱緊，一生中百樣可能，愛上你是種緣分。 我认真噶，你要应承我要俾我死先啊！如果我下一秒就死，你会同我讲咩 ？Goodbye 咯。 得啊 ，Goodbye 一啲都唔浪漫，你要同我讲 Goodnight 先啱啊！仲要仲要着晒西装，张晒头，好靓仔先可以嚟见我噶。 百样可能，爱上你是种缘分。